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头两天咱们说了说这皇城的城门，还有这专为皇上家打造的皇家园林。其实能为皇上提供服务的可不光是这两样，皇城当中必不可少的建筑那多了去了。我今天就单挑这皇城里的坛庙和您说说。皇家祭祀的神坛，高大巍峨的宫殿，碧波荡漾的西苑三海，几经修复的东苑南宫，在这座红墙黄瓦的背后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尘封百年的皇城往事第四集。在皇城里所谓的坛庙可是两种概念。这坛呢，指的是祭祀场所，您比方太庙，专门供奉祖宗灵位的庙宇；社稷坛，那是国家最高级别的祭坛，专门祭祀国土和五谷神的。除了这种祭祀场所以外，另外一种就是求神拜佛的寺庙了。历朝历代的皇上都信奉神仙佛祖，都喜欢修庙，但凡国家遇到点灾难了，皇上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去相对应的寺庙里边拜一拜，祈求老天爷保佑。打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清朝，这全北京的庙宇多的让您数不过来。咱就单拿这皇城里的来说，就建有40来座庙宇，其中有8座庙宇比较出名，有人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皇城内八庙。这八座庙分别是宣仁庙、宁和庙、昭显庙、福佑寺、普渡寺、真武庙、万寿兴隆寺和静默寺。听到这儿啊，估计您肯定觉得晕，这皇上干嘛起名还不规范呢？一会儿庙一会儿寺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其实严格意义上讲，这庙和寺啊意思还真不一样。这庙呢，在古代是供奉列祖列宗牌位或者供奉神佛的地方。这寺呢，首先一个，咱们从字面上讲，其实它指的是古代的官署，说白了就是朝廷的职能部门。您看像这光禄寺、太常寺，这都是用寺起的名字。其二呢，这寺指的又是佛教出家人所居住的地方。这样看来，这庙和寺的区别就出来了。庙呢，是神仙待的地方，这寺呢，是佛家弟子待的地方。只不过这供神仙供佛像的地方得有出家人供奉香火，那出家人居住的地方一般呢又都会有佛像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，密不可分，日子长了这寺和庙就连在一块用，成了一个意思。 皇城八庙里其中有三座都是雍正时期建造的。关于这些寺庙的建造，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。关于雍正继位的事儿，到现在都是一个谜。有人说是雍正篡改了遗诏，把皇十四子改成了皇四子，这才让他有了登基当皇上的机会。也有人说雍正在康熙临终之前曾经给他送过一碗参汤，可当康熙喝完之后没出多大功夫就驾鹤西去了。不少人怀疑这汤里肯定有问题，说是雍正下毒把康熙给毒死了，这才当了皇上。最后一种更离谱，说雍正是年羹尧的私生子，说雍正的母亲怀胎八个月就把他生下来了，很有可能是早先和年羹尧有染。既然是自己的骨肉，年羹尧才会卖了老命的帮助雍正篡改遗嘱。历史就是历史，没人能够见证在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所以关于雍正继位的事儿，让民间的老百姓传得越来越邪乎。再加上雍正当皇上没事儿就在皇城里边建造寺庙，五年之内一气建了三座，就更让人有点怀疑了。在老百姓眼里，皇上建造寺院无非有两点原因，一个是想在佛祖面前表诚心好让佛祖保佑他，再一个那就是寻求心理安慰了。于是一连串的传说可就开始了。话说雍正因为想当皇上都想疯了，诛杀亲兄弟，耍尽了阴谋诡计，最后要了老爸康熙的命，这才让他在紧要关头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龙椅。可是老话讲，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呢。雍正这满手的鲜血，别看当了皇上，可他这日子过得可不踏实，天天的寝食难安，只要一闭眼就是噩梦，三更半夜的经常吓出一身冷汗从床上坐起来。更离谱的是，雍正不光梦见那些孤魂野鬼，还时常在梦里听见有一个声音一直在那喊，楼上有个老道，楼上有个老道。雍正不明白这到底什么意思，再者说这样的日子谁能天天过，不变成神经病都怪了事儿。于是雍正就找到心腹打算问了，你说我怎么天天都梦见有人冲我喊，说楼上有个老道，你说这言外之意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心腹当然明白雍正的心思了，那些亏心事儿让谁赶上都睡不了踏实觉，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。这个办法就是帮着雍正去寻找他这梦里所说的老道，还得是楼上的老道。一来这可以帮助皇上解梦，二来也能治了雍正的心病。您说这梦里的人上哪儿找去，而且不光是个老道，还得是楼上的老道，那这寻找力度可就更难了。不过您还别说，这事儿还就真这么凑巧，正好赶上一位名叫楼进元的正一派道士云游到北京。原本呢，这楼道士打算到朝阳门外的东岳庙挂单，这挂单什么意思呢，就是暂时借住。可谁成想东岳庙是个子孙庙，这里的道士啊，要不然是有血缘关系，要不然呢都是认得干亲，人家不接收外来的人。楼道士一看没辙，只能是拎着包裹转站去了西便门的白云观。宫里人为了帮雍正找到这个楼上的老道，都快把北京城翻了一遍了，只要是道观那是挨个进去查。偏巧查到白云观的时候，听说最近来了一位挂单的老道姓楼，这帮人警觉性立马提高了，心说这楼上的老道是不是指的就是这姓楼的老道啊？于是马上吩咐让人把这姓楼的道士给叫过来。一见真人，这楼道士还真是透着一股子仙风道骨的劲头。几位官员相互一递眼神，没错，就是他了。 这么着，这楼道是稀里糊涂的就被请进了皇宫。雍正杀亲灭手足的丑闻早就在民间传开了，所以娄晋元进宫一打听，原来皇上把自己请来就为这事儿，他这心里头有底了。头一眼看见雍正的时候啊，娄晋元吓了一大跳，两眼深陷，面如死灰。娄晋元心说，看来这皇上是吓得不轻啊。雍正呢，一瞧见这娄道士就像见了亲人似的，赶紧问道长啊，我最近总是做噩梦，梦里边还老听见有人跟我说楼上的道士，弄得我真是夜不能寐，食不甘味呀、啊！您快给我解解，再这么下去我可是盯不住了。楼道士听完雍正说的话，不光一点没着急，反而这话说的再直白不过了。你现在这样就是因为手上沾的血太多了，被你杀的人这会儿都来找你讨命来了，这是阴魂索命的结果呀。要想消除业障，平息这些冤魂的怨气，那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建道场为他们超度亡灵，让他们早日脱离苦海。再有啊，为了能让他们不再来骚扰你，你还得把他们封为神，分管风云雷雨暴雾雪霜，供奉在寺院里边。雍正一听这话立马精神了，为了不让自己受折磨，建造寺庙算什么呀，二话没说立马让人在皇城里头修建了八座寺庙。刚才咱们说的也就是个传说，不过老百姓之所以能把这个传说安在雍正身上，也许是跟他的登基之谜有关系。无论是传说也好还是神话也罢，这都是大家以讹传讹演绎出来的。不过这些虽然是假的，但是在皇城之内确实存在过祭祀风雨云雷的寺庙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咱们刚才所提到的轩辕庙，就是专门供奉风神的寺庙；宁和庙是供奉云神的寺庙；而昭显庙和石应宫呢，则分别供奉着雷神和雨神。古时候虽然这些帝王为了保佑国土平安，才供奉这些神仙，可是换个角度想想，也都是因为科学不发达。只要有个天灾人祸，皇上立马就觉得肯定是凡人不够虔诚。咱单就拿这个昭显庙供奉雷神来说，早先的北京城只要是赶上雷雨天，经常会有雷击事件发生。当时的雍正皇上一听哪儿又遭雷劈了，立马先琢磨这是上天在显灵，预示着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，没准就是这天上的雷神有不高兴的地方了，想提醒提醒我们。皇上糊涂，底下的臣子也不机灵，一看皇上心里害怕了，就开始建议，要不然给雷神专门建一座庙供奉起来吧，这样一来雷神瞧见咱们这么供养他，他就能保咱们一方平安了。其实早先呢，这云雨风雷这样的神仙全都在天坛的祈年殿里边祭祀，可雍正一听大臣说要单独建个雷神庙，那是一个劲儿的点头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建议好啊，没准这雷神就觉得我们不够虔诚，几个神仙供在一块儿，这显现不出咱们虔诚。于是雍正自掏腰包，不怕花钱，就开始着手修建这雷神庙了。建庙的主意定下来了，可是在哪儿建呢，又成了一新问题。大臣一看雍正又苦恼上了，这为皇上解忧的劲头又上来了，于是上奏说要把这雷神庙啊建在北城街上。而这理由呢有两点，一是因为北京的雷击事件多半发生在西北方，既然雷神经常在西北方出现，那这个寺庙就应该建在皇宫的西北方向。 二一个呢，是因为古人认为这皇上宝座底下压的是北京城的龙脉，那么在龙脉附近建造雷神庙，求龙王显灵，这龙王能生水啊，这水不能克火吗？雍正一听，对对对，说得在理，得，这雷神庙算是在北长街上选了址了。雍正还亲自为这座雷神庙题写了一块匾额，上面写道：“道和宣谕”，意思就是恳求神仙给皇家创造一个风调雨顺的环境，使天下和裕平安。说完了道教的雷神庙，咱们再来看看离雷神庙不远的一处皇家的佛教寺院福佑寺。要说在这儿啊，可不光是留下了祖先祭拜的场景，更是揭穿了康熙皇上的一句谎言。首先这福佑寺是个宫殿，干嘛用的呢？您听好了，是专门给康熙皇上避痘用的。这痘呢，咱熟悉就是水痘，现如今这孩子一老生没出多大就可以接种水痘疫苗，可早先没有啊。这种病传染性极高，尤其是儿童，死亡率很高，不过如果能痊愈了，是终身都有免疫力。所以从皇家到百姓，只要谈起这水痘啊，那是谈虎色变。康熙皇帝玄烨跑这儿来避痘的时候啊，其实年龄很小，还没登基呢。自打知道玄烨得了水痘了，大家伙躲他呀，就跟躲瘟神似的。这老爹顺治当时就下令，在紫禁城外找一个住所，让玄烨搬到那儿去，派专人伺候。用现在最流行的一种说法，就是隔离呀。也算是玄烨命大，水痘经过治疗好了。不过病虽然好了，可这脸上啊落了一脸的麻子。可这事儿说来也逗，玄烨最后能登基当皇上，还得感谢这水痘。话说雍正他老爸顺治在临死的时候，为了把皇位传给谁，是天天发愁，特意找来那位天主教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给自己出主意。汤若望对顺治这几个儿子是左分析右研究，最后这目标就选定在了玄烨的身上。力挺玄烨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得过水痘，当时顺治也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，可人家汤若望说了，诸位皇子当中只有玄烨得过水痘，有免疫力了，他就不能再夭亡了，但其他皇子可就难说了，谁知道什么时候兴许就会得上呢？再有即便得了也未必能好，这种病啊只得一次，所以玄烨日后肯定不会因为这个病夭折。顺治一听倒是有几分道理，结果这皇上的位子就传给了玄烨。玄烨打小因为患有水痘，所以在紫禁城外的这座宫殿里生活了很久，见不到父母，所以这幼小的心灵难免会有点阴影。直到他登基以后，有人问起他避痘的事情，他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说他之所以住在那儿，就是因为只有他没得过水痘。您说这话有谁能信呢？就您一个人没得，人家全有病，可唯独就把您一个人隔离了。如果当时真是这种情况，真不知道是玄烨有病啊，还是他老爹脑子有病了。康熙的儿子雍正继位之后，还特意把这所避痘所改成了弘历的王府。虽说弘历一直没住过，可却在登基之后把这里改成了喇嘛庙，起名叫福佑寺。明清时期对于这种宗教信仰很开放，无论您信奉什么都可以，所以皇城作为给紫禁城提供服务的专属城池，自然是各种教派建筑全都有，佛教道教的甚至是西洋教派。打个比方，在西安门大街北侧有个天主教堂，还有在中南海里边有一处慈禧专门用来接待外国女宾的海晏堂。总之只有皇家没想到的，没有皇城里没有的。那既然说到了皇城的服务性，就不能不提在皇城之内的各种衙门。